到知识快讯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反常的科学现象。从直觉上来说，被冻死的人应该是双手紧紧抱住身体，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才对，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的。在法医学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反常脱衣现象，指的是那些冻死的人很多时候会将自己的衣服脱下，赤身裸体并且面露微笑的死去。最著名的就是1959年俄罗斯的乌拉尔山遇难事件，9名登山者全部被低温冻死，但诡异的是他们的尸体被发现都穿得很单薄，他们把自己的衣物都脱了。从科学角度解释，反常脱衣现象是因为下丘脑发出错误指令导致的。这种情况会在低温条件下第二阶段发生，意味着人离死亡不远了。正常人的口腔温度一般在37摄氏度左右，如果此时周围环境温度降低，人体温度下降到34摄氏度，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异常敏感，骨骼肌也开始收缩颤抖，消耗糖原释放热量，胰岛素分泌增加，促进葡萄糖分解，人体会感到饥饿，心跳与呼吸都会不自觉地加快，血管逐渐收缩，血液从皮肤外层向内层靠拢，避免热量的丧失，这是血液的第一次分配。随着温度继续下降，呼吸功能开始减弱，血液循环逐渐变慢，人体的行动与思维变得迟钝，但此时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而当体温降到30摄氏度以下时，就会出现反常脱衣现象。这个温度下，人体四肢血液减少，血液涌入大脑，保证脑部供血充分，而血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麻痹后，儿茶酚胺对血管收缩能力降低，血管出现了异常扩张，血管的血流量突然增加，导致皮肤表面的温度甚至高于体内温度。而此时皮肤将这个热信号传递给了体温调节中枢下丘脑，下丘脑发出错误指令，让大脑产生一种浑身都很热很温暖的错觉，这才使得人脱衣服并且面露温暖的微笑。但事实这个阶段人已经逐渐步入死亡，当温度继续降低，下丘脑将会衰竭，呼吸与心跳将会停止，而卖火柴的小女孩正是这样温暖安详的死去的。而现在被冻死的是非常少见，即使是街上流浪汉也没有听说被冻死的。从以往的案例来看，绝大多数被冻死都是因为冬季的傍晚喝得烂醉倒在了雪地里，少部分情况是登山者在途中体力不支冻死。在内蒙古锡林郭勒，从1988年至2015年共有56例被冻死的案例，其中31人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，这通常发生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。另外，喝酒后人体的毛细血管会舒张，低温环境下人体热量流失更快，像俄罗斯人几瓶伏特加下去容易醉酒倒在路边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很多人喝酒冻死的原因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